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已经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啊、骨关节疾病等等一些慢性病的人群，为什么啊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一定要调养好您的肠胃啊，那么他们之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当你患有这个其他慢性系统疾病的时候，可能你跟我们这个肠胃没关系，大家是觉得的。 对， 哎，我们把注意力啊全部都集中在，比如说，哎，我是冠心病， 嗯， 哎，我是瓣膜性关闭不全，我一会儿是脑梗啦，我血糖血脂高了，我就关注到那里去了。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些疾病呀，它也会引起我们胃黏膜这个损伤， 嗯， 所以才有了你看，哎，很多人一有这些疾病以后，他不想吃饭， 嗯。 他，你说你有胃病吗？说，哎，医院没有给我诊断为胃病。事实上，这些疾病啊，它也会导致这个胃黏膜这个损伤。 它为什么会导致胃黏膜损伤？难道是吃药吃多了吗？ 吃药也是 一个方面 啊。你看，我给你举例子啊，你看啊，常见的哪些疾病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呢？你看，我们说急性这个心肌梗死，大家心肌梗死都想到心脏去了， 对， 根本没想到这个胃，还有这个急慢性心功能减退，就是你不管高血压、高血脂、瓣膜性疾病、心律失常等等，你最后都是要向这个急慢性心功能减退发展的。还有我们说这个慢阻肺是个肺病，哎，它也会伤到我们的胃。再有我们说的这个门静脉高压、梗阻性黄疸。还有这个胰腺炎，再有我们这个慢性的肾病啊，也会引起我们胃部这个损伤。你刚才问到说，那为什么？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发生一次这个心肌梗死，就是说，哎，我们冠状动脉给堵了，我有冠心病了，某一天因为堵得严重，我心脏出现问题了，它是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胃的呢？怎么会影响到引起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损伤呢？你看，在这个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啊，因为有个应激反应，它就会引起这个神经内分泌失调， 嗯， 这样呢，再引起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大家都知道是指挥控制我们这个内脏运动的这个神经， 好， 那么它一兴奋以后呢？我们血液中这个儿茶酚胺，就是我们激素这个水平啊，它分泌的就会升高。那你这个儿茶酚胺一升高以后，就会引起胃十二指肠黏膜这个缺血。 嗯， 同时呢，在我们这个大脑啊，你看这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这个控制系统啊，它开始兴奋，这样的话就会促进这个身体一个激素，哎，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上腺这个皮质激素大量释放，一个是分泌增多，还要大量释放，那它释放的结果就导致我们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加， 嗯， 哎，我们黏膜细胞的这个 DNA 合成呢 就会随着这个合成减少。还有就是这个分泌这个激素里面前列腺素呢合成也会减少，这样呢就会加剧这个什么呢，胃黏膜缺血。 嗯， 还有就是心肌梗死呢，或者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这些人啊，我们老年患者中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老年患者呢大多都有这个我们老说动脉硬化，老关心到血管，关心到大脑去了。这样呢，但是你这个动脉硬化它也会使得我们这个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这个什么胃黏膜抵抗力下降。因为你这个血液你供血低了以后，你供氧是不是差，你供给这个营养物质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包括胃黏膜也是需要营养的，你这个能力就下降以后，哎，我们这个胃黏膜抵抗力它就下降了。 嗯， 还有就是心肌梗死呢，通常伴有这个要服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这个药物。那么这个抗心律失常这个药物，它可以导致这个皮疹，还有这个血管神经性这个水肿，还有呢血小板减少，这样呢就造成毛细血管这个通透性增加，以及这个凝血物质这个减少。那凝血物质减少，其实我们说直白的就是胃的毛细血管慢慢的在渗血。 嗯， 我们有时候在查大便说查隐血，隐血是什么，就是你眼睛看不到这个血，可是你在大便里面能查到这个红细胞，它就是这个什么，你看我们在吃一些药物的时候，哎，这个通透性增加，这样呢你就导致这个胃黏膜这个防御作用呢就会受限。 嗯，其实刚才您这个解释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我得的是心脑方面的疾病，或者刚才您说我得的是肺方面的疾病，但是为什么影响肠胃呢？我们原来一直认为啊，可能是吃药吃的比较多哈，毁坏了这个胃黏膜，造成你呢可能吃饭不怎么爱吃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刚才您说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认为可能是病拿的啊，这人这个有病了，他就不爱吃饭哈。没想到呢，实际上他是有气质性的病变的， 它是有联系的， 有联系的。 我们知道，哎呦，因为我病了，所以我没食欲了。 我不爱吃饭，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病了你没吃饭？我刚才其实解释的就是它里边这个血管呀、神经啊、体液啊，哎，它这种联系导致这样的。你看，我给你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说这个慢阻肺，咱们其实是个呼吸系统疾病，那怎么能跟我这个 肠胃连到一起呢？ 肠胃有什么关系？那大家想一下。你慢阻肺以后，你是你的通气功能发生障碍，就是肺部的通气功能，我们吸进去氧就少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个低氧血症，哎，包括二氧化碳在血液里边也多了，我们也会出现高碳酸血症和这个酸中毒。那这些因素啊，它在血液里面流，它就可以引起我们胃黏膜这个损伤，使我们胃黏膜这个血管这个通透性增加，它也会慢性的这往出渗出。那么在慢阻肺这个病啊，尤其是这个合并这个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哎，我们右心室这个舒张末期增高，这样呢就会导致胃肠道这个血循环啊发生这个淤血，胃黏膜呢也缺氧。还有就是慢阻肺患者呢，长期的反复应用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包括这个氨甲减，还有这个抗生素这些药物，它这个呢也会引起胃黏膜这个损伤。 嗯， 所以我们你看中医里面他说，人第一个特点啊，整体观念，这个就是辨证论治，它是一个整体。那我们为什么说你慢性疾病，你别关注到你那里，你一定在吃药的同时，治疗你的肺病的时候、心脏病的时候、肾病的时候、糖尿病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维护、调养你的脾胃。 嗯， 一种可能是你本身这些病就你的胃黏膜已经受损伤了，一种是你可能原来本身就有胃病，你这会儿再加这些疾病，你就这个整个系统啊，它就是乱的， 雪上加霜了。 对， 嗯，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本啊，一定要把这个调好。 嗯，所以刚才您说了，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尤其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心脑方面大概都有问题，那我们在积极治疗原发病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呢保护和这个治疗好你的胃啊，你的肠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嗯， 你包括你看经常咨询我这个听众啊，有些人一次要吃五六种七八种， 对，都大把的吃药嘛， 化学这个药物， 嗯， 你看我们这个药物啊，它这个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化学成分，它容易破坏我们的胃黏膜上皮细胞这个脂蛋白层。那么我们长期服用这个刺激性这个药物，比如说这个水杨酸这些制剂啊，它就会引起这个氢离子弥散到这个黏膜内，哎，黏膜就会损伤，哎，促使呢胃黏膜被这个胃蛋白酶消化，就造成这个我们黏膜的糜烂或者这个出血。同时你像这个水杨酸呢，在这个胃内这个酸性的环境下，量多的时候就能直接破坏我们这个胃黏膜上皮细胞和这个脂蛋白层，以至于这个胃黏膜屏障被破坏，哎，就导致这个慢性炎症的发生。再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长期的服用药物治疗其他疾病，你降低了这个胃黏膜腺的这个分泌，因为胃黏膜上就是我们这个胃里边这一层，它有很多腺体要分泌这个酶，那你这个药物对它是有这个抑制作用，它是改变了腺体的分泌的成分，削弱了胃黏膜屏障这个保护作用，哎，增加了这个胃酸呀、胃蛋白酶这个分泌，抑制了我们这个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再生。就是我们的胃黏膜是两天换一次，就是哎，原来那个一层坏掉了，马上第二天又要长出这个新的来。那再生能力差了以后，你想那个功能它是一定是减退的。还有有些人他长期大量服用这个泼尼松，哎，就可以引起这个胃炎和胃肠道这个溃疡，甚至有些人就引起这个穿孔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啊，抑制胃黏膜分泌的前列腺素 E， 这是一个激素啊，我们身体自己分泌的前列腺素 E 呢，它本身对我们胃黏膜它是有这个保护作用的。就是当前列腺素 E 抑制或者分泌减少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胃黏膜损伤，发生炎症。你看我们有时候服用的这个保泰松、消炎痛等等这些非甾体类这些抗炎药之后呢，就会发生这个胃黏膜损伤。 嗯， 它不同的这个药物引起这个急性胃炎在临床上这个表现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哎，阿司匹林大家很熟悉，阿司匹林啊，它对胃黏膜这个损伤作用呢，和这个剂量，和我们胃这个 pH 值，就酸碱度，它有关。一般就是多在这个用药一周左右呢，出现这个上腹部这个疼痛、上腹部不适、恶心。相当一部分患者呢，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吐血，或者发现这个黑便。哎，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哦，我可能出了问题，才能发现。那么出血量大的时候，就可以发生这个低血压和这个休克状态。所以你看很多人说，哎，冠心病你要装支架了，那个医生要问你，哎，你有没有胃溃疡，有没有胃炎，你说你有胃病，那说那你这手术先别做。为什么？做了支架以后你一定要服用抗凝血的药物，比如阿司匹林是大家常见的，还有玻璃维，还有这个华法林，是吧？那你这个这个抗凝血的这个药物服用了以后，你就会导致这个胃部这个出血， 嗯， 所以不能，哎，这个手术就不能做。你再有一些患者啊，你像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药物，它也能引起这个胃炎，这个表现为剧烈的恶心呕吐。很多做放化疗的人他知道啊，一放化疗就吐，停药以后呢，哎，在短期内他就恢复了。那我们就是说，药物性这个胃炎的发生和我们所用药物这个剂量和服药这个方法有关，那么发病的时间也因人而异。有的这个服药数小时以后呢就出现症状，有些呢是多次服药以后才会出现。 嗯，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把注意力关心在，哎，你服药一会儿伤你的肝了，一会儿伤你的肾了，但是你知道你的药是通过这个胃要过胃的，这里直接会受到这个伤害。 对，在这个伤肝伤肾的同时，对于这个胃也有一定的伤害哈。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治疗原发病的时候，你吃的那些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注释，是饭前吃啊、饭后吃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挺重要的。 对，有哪些副作用， 对， 我们都应该了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到门诊，这个门诊量大，医生也没有时间 去给你说那么详细， 嗯， 那么我们回去，哎，戴上眼镜，你慢慢的把它都看一看， 对， 这样我们学会自我保护。 对，我记得这个阿司匹林呢，最初我原来吃的时候呢，好像也不太舒服，后来改成了肠溶片。 哦，肠溶片 阿司匹林可能就好一些。 哦，是， 嗯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很多的慢性病呢，它跟这个肠胃也有一定的关联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的同时啊，原发病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胃，否则的话，这个原发病的没治疗好，又胃病又出现了啊， 它是一定会出现， 麻烦了，雪上加霜了。 尤其我们你看。老年人你差不多都有吃上了两三种三四种以上的药物、嗯、而且不是说你今天吃了就停了， 对， 一年两年的吃， 嗯， 我们降压就长期吧， 嗯， 这个降脂的药得长期吧，降血糖的药得长期吧，在有些人抗心律失常、 嗯、 或者是心功能减退，或者是说这个这个抗凝血的，他得长期服用。 对，所以面对这种长期服药哈，就是有可能对于肠胃呢有损害的这些人，您建议有些什么办法吗？ 那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就是用这个茶色素和这个葛根、鱼肝子、牡丹皮做成这么一个方剂，再加上一个南方这个虫草金蝉花，这个名贵这个中药，这么长期调养呢，就是能达到脾肾同养。 嗯， 因为在中医里边，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一定要有肾的这个温阳这个作用。一会儿呢，我可以把这个方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嗯， 好的，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金蝉花加上茶色素与中药方剂结合的这个方案的话，如果您有慢性病，带大把吃药的时候，其实呢，用这个方案来调理一下的胃啊，这个效果是不错的。那么目前啊，我们正在举行呢这个方案的一个这个感受啊，一个体验活动。那如果呢您感兴趣的话，您早晨八点半之后，只要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和机会来享受这个体验活动的，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好，我们的热线呢，您记好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你也提到哈，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有很多的慢性病在身，那每天呢都要大把的吃药。这个大把的吃药，刚才您提到哈，对于这个肠胃呢就很大的损害。另外呢，很多的慢性病它本身和肠胃之间呢就有一定的关联，它就会损害这个肠胃。所以呢，像这样的人群，一定在治疗啊它的原发病的同时，要保护好哈自己的肠胃。那刚才你也推荐了一种管理方案，就是金蝉 花加上茶色素与这个中药方剂结合的这个方案哈。那具体怎么个啊对肠胃有改善作用，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那个金蝉花呢是本身是一个名贵的中药，它本身是归这个肾经，它也是调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调这个肾气，补益这个肾经。那你看我们这个脾和这个肾啊，它是这个相互影响的。你看我们老不是说这个脾气如果湿如果大的话，这个湿如果不去除，湿进一步就加重，你看就变成湿邪，最后变成什么邪了？变成寒邪了。 寒邪了。 寒邪最后伤的谁？伤的就是肾。 嗯。 那你包括这个脾胃这个运化这个功能要正常发挥，它一定要有这个肾阳这个温煦作用，就是其实就是调肾气，大家就不用在这去揪了，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肾也要调好。关于金蝉花它是如何调节补肾的、调肾气的、调肾这个阴阳平衡呢，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讲的篇幅很多了，那么新听众呢可以打电话索取这个资料。那我侧面主要讲一下这个茶色素和这个葛根、鱼肝子、牡丹皮，它这个组合为什么对我们这个肠胃有好处。你看在这个中国茶色素临床论文科研专辑里边啊，就有这个临床这个科研这个论文报告，就说茶色素它在这个临床观察呢，它能够消除这个早期呢能消除消化道症状，比如说你有这个胃痛、恶心、腹胀，再有呢就是通过这个临床对照，包括我这一组用化学药，我这一组用这个茶色素这个复方，然后呢它能够促进这个溃疡面的愈合，哎，就有助于我们这个胃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个康复。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很多这个慢性萎缩性这个胃炎哦，就伴有这个肠化生，这个再一个就是又容易这个黏膜呢出现这种异常这个增生，哎，它对这个异常这个增生呢有这个抑制作用。再有就观察了一个指标，就是茶色素能够促进小肠对糖类这个吸收，清除肠道多种的抗炎，提高我们红细胞这个免疫活性。这个就是我说这个通过这个临床观察啊，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葛根是大家了解的一个解表药，我今天就不说它，我主要说一下这个鱼肝子。那么鱼肝子呢，这个相传呢是这个从这个佛经啊，一起由这个印度传入我们国家的。那么印度这个僧侣呢，就把它尊称为圣果。那么鱼肝子呢，是这个健身治病的药用植物。它的果实呢，在我们国家民间呢，作为中药已经有这个2000多年这个历史了。那么鱼肝子对消化系统这个保健作用比较明显，它主要在三方面。一方面是对这个胃肠的这个保健作用。就是说因为鱼肝子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机酸、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它能促进胃酸的生物合成，刺激这个胃液分泌。第二点呢，它有这个对肝脏这个保护作用，因为鱼肝子里面含有这个苹果酸、草酸、有机酸，它这个呢能够缓解抗生素和其他药物这个毒性作用，保护我们的这个肝脏。第三点呢，你看鱼肝子里面的活性成分啊，花青素、苦木素、香杜素、五羟色胺，它对这个肿瘤细胞的这个增生呢，它有一定这个抑制作用。 嗯， 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呢，其实有一本这个手册，里面都详细的解释了这个组方的这个作用和这个机理。 嗯，好的，那么总的来说，如果呢您是一位慢性病的患者，每天大把的吃药啊，或者说呢您随着年龄的增长，退行性病变呢也会产生哈，为了日常养生保健，都想呢把这个胃呢调养好的这些人，您呢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就是金蝉花加茶色素与中药方剂结合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目前呢这个方案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进行体验，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早